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这个又是两天没见了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北京虽然还是像这个天气预报说的是最近一样的温度，但是今天感觉明显的清凉很多啊。而上到中午的时候，这个阳光已经能看出来渐渐的从云层当中透过来了。这个时候就希望我们在房间里，在办公室或者在车里面打开广播，一起来通过音乐来送出一份祝福。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来点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在今天周一的中午分享周末两天的心情吧。今天的开场曲这首歌也是来自 Cola 点播，羽泉在后来的专辑当中重新编曲制作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最美》，用这样的歌来开启我们一周的工作生活。 Baby，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十二朵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我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个微笑都让我沉醉。 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用一首歌来记录我们青春年少的呼吸。先来看到的是在公众平台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来了很多照片，他说这是新鲜的蔬果，也是自家菜园种的。我突然想起来昨天晚上我还在网上看到了这个一个博主呢自己用视频拍摄下来了用百香果做的这个夏日特饮，突然就感觉好像夏天的感觉能够给我们很多机会来 DIY 来动手亲自的装点生活。再来看看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比如说 QQ， 比如说 Rain 思琪说今天还是有点闷热了，想点一首清凉的歌，还有李东、圆圆、 Cherry、 钱佩瑶，再来看看还有特洛伊、陆远和关于与元素都来报道了。欢迎各位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也就是我们的点歌传送门，在今天周一的中午欢迎你点歌送祝福。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公众平台上蒂尔里大发，他要把这首歌呢送给我的弟弟。为什么呢？他说我弟弟见到别人，特别是见到了比他年龄大的女性呢，不喜欢喊别人姐姐，妈妈每次都说他，说你要懂礼貌，要记得喊人家，但是弟弟就只说了一句话，说我只有一个姐姐，我只喊她不喊别人。放假回家的时候老妈跟我谈起这件事儿，我当时听了之后心里面哇好感动，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里面把这首歌来自温岚同手同脚送给我的弟弟。到现在为止我是真的只听他喊我一个人喊姐姐，这种独一无二的情感让我觉得心里面很窝心很温馨。 还记得小小年纪松开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踏着彼此梦想前进，路上偶尔风吹 给我最亲爱的弟弟，在我未来生命之旅，要和你同手同脚的走。 温岚同手同脚，这是温岚写给他弟弟的，小了将近十岁。以前温岚跟弟弟经常会去买东西，然后负责牵着弟弟的手。有一回也是给弟弟买冰淇淋的时候，不小心把弟弟弄丢了，所以在这样的心情下才创作了这首歌，和你一起同手同脚。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周末两天的心情，你是怎么度过的？在这两天你听到了什么故事，或者说又想起了哪一段歌声，你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字告诉我。在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段故事也是关于一首歌曲的回忆，深山老林中，他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说，每次听到一首歌呢，他都会想起在高一那年的军训时光，当时这首歌特别的火。我们在军训结束的晚会上和室友一起唠嗑，然后还当时被这个寝室查寝的老师们给抓住了。一切时间都过得太快了，三年五年十年，友情太快，时间太快，而只有当时的那些触动自己的事情才会勾起记忆，才会依旧保留着清晰的画面。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马迪《南山南》，这是我们曾经在宿舍里不断反复的歌唱的一首歌曲，在这里面唱的都是我们曾经一起的兄弟之情。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你任何未成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他的梦，晚安。 春去大湾中下一方， 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大梦初醒荒唐了余生， 南山南北秋 自马迪的南山南。刚刚12:18，暖男暖人心他给我留言，他说在我听到毕业季这首歌曲的时候，总是会想起在学校的时光，那时候有点不成熟，在学校里面呢和同伴一起嬉戏打闹，那时候时光是真的很快乐，也真的很值得回味，真的希望时间能够永远的停留在那个天真的时代，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平台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点播，梁咏琪的新鲜，同样也要把这首歌送给瑞思琪，替大家点播的这首清凉的歌。 再想把我们放假偷一点鞋，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不管其他心情再是浪漫的终点，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念，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想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依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念，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欣赏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一段留言同样是关于毕业，因为已经进入到了七月份了，很多朋友可能是开始暑假，对吧？学生。那小猪晴天他说，今天是我们大学四年正式毕业的时候，上个礼拜开过了毕业典礼，那最近总是想再回到大一开学期间，大家坐在一起唱这首歌，陈学冬的《不再见》。那时候想起的都是高考，都是美好的时光，都已经过去四年了。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这首歌之后，包括广告之后，一起回到节目当中来点首歌送祝福。 转身寥寥少年，不甘的甘愿，也许下个冬天，也许还十年，再回到你身，几次晚安，等你摘下还戴上指环，原谅捧花的我盛装出席，只为错过你，祈祷天灾人祸分给我，只给你这香气，但我卑微奢求让我存的气息，好让你在梦里能想起我曾经抱你的力气。以后遇见风雪， 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园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园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谅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今天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勇士传颂，真爱不朽。为纪念法国作曲家古诺诞辰200周年，7月18日至2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古诺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将亮相国家大剧院歌剧节2018，法语歌剧指挥翘楚帕特里克·富尼耶演绎古诺音乐的温柔缠绵，著名全才导演斯特法诺·波达邀您在传世经典中探索自己的心灵世界，星光熠熠，中外歌唱家共唱纯真爱情的永恒赞歌，订票6655-0000。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我们先来念一念刚刚很多朋友在公众平台上的留言。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刚刚给我发来信息说刘鑫最近呢也是有一首歌叫做《新自己》，那今天也是周一，又是新的月份了，首个工作日开始，而歌词写得和生活非常贴切，也希望通过节目来分享给各位朋友。还有特洛伊在12:28给我留言说，哎呀，怎么没有人给我点首歌呢？他说我要给自己点一首，不期待突如其来的好运，只希望所有的努力终有回报。似水流年12:24留言说，想点一首歌送给彩彩，谢谢她带回来的风铃，也期待不远的将来的一起玩不睡觉啊。包括 Aris 他也说了，说今天也是七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了，面对稍微凉爽的天气，也是想起了另外一位朋友。3年前呢，在我生日的那一天，他还为我唱了这首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虽然说他和我不在同一个轨道上，但是偶尔还是会想起他。今天也是一个回忆的日子了，想重温一下这首歌曲，来自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也要替《似水流年》送给彩彩，还要送给特洛伊，非常可爱的一位朋友。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下半时段我们依旧点歌送祝福，分享一段温暖的故事送给你。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与少年，虽已时隔多年，记得她泪水连连，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只手空拳来到人世间，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我会笑着对他说， 手到那边还不顾一切。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是抽空权来到人世间，微笑到那边还不顾一切。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在公众平台上，圆圆 Cherry 刚刚还给我留言，分享了他周末和包先生两个人的小故事。两个人呢，因为包先生比较喜欢弹吉他嘛，所以可能两个人在都喜欢音乐、都喜欢弹吉他的过程当中交流学习，难免会有拌嘴，会有摩擦。这个每次有摩擦之后，这个圆圆 Cherry 就说：“哈，你要暂时不好好教我弹吉他的话，我就出去报吉他班来学，就不理你了。”每次这样的话，包先生就会态度非常好，非常端正的来教他，说周六呢低三下四的给我讲了一天的乐理知识，虽然说我根本没有听懂，但是我还是原谅了他，毕竟态度很端正嘛。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歌，一首领悟，可能也是因为周末两天在家里面练琴，整个手指都已经废掉了，说哎呀多么痛的领悟啊。我们来听就是林忆莲的版本。 常常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礼物，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本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如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是我的全部。 值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 不同阶段的人听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首歌林忆莲、辛晓琪、李宗盛包括梁静茹有很多歌手都曾经演唱过。继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这里欢迎你通过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歌，分享此时此刻的心情。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在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在12:34这首歌曲之前归去来兮给我的留言。他说刚看到了某品牌咖啡的这个开业推送，突然想听的一首歌就是 Eason 陈奕迅的好久不见。为什么呢？因为想起了23年前初到北京的自己。那时候中关村大街上还没有那么多咖啡店，有多少个冬夜完成工作一个人开始等公交回家，大街上除了寒冷还是寒冷，可能这也是如今我喜欢喝暖暖的茶，喜欢喝热热的咖啡的原因。因为体会过真正的寒冷之后，才会懂得珍惜一切的温暖。所以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在现场陈奕迅和众多歌迷一起来完成的这首《好久不见》。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 这首歌的音质不是我们之前听到的那么好，但是不妨碍我们通过现场来感受那样的一个动人温暖的画面。在接下来12:41，来自公众平台上灰色浮萍要和我们分享的他的心情是，在6月22号的时候，我的第二个宝宝降生了，想给我的两个宝宝点播一首歌曲，希望他们能够一生平安健康，快乐常在。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叫做《宝贝》，你听到了吗？ 是我看到最美的图画，宝贝，你听到了吗？我在轻轻等你回答。生最大的满足，牵着你的手，陪你学会走，我有多爱你，你会不会知道？希望有一天，你站在我肩上，挥动着 宝贝，你听到了吗？这是来自灰色浮萍要送给自己两个宝宝的一首歌。看了看时间，距离今天节目的结束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也欢迎各位一起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把你此刻最想听到的歌曲发给我，我们待会儿可以为你播放出来。 给我任何报答，养你的日日夜夜，我已收获最美的时刻。想你知道，希望有一天，你站在我肩上，挥动着翅膀，把梦想打量，牵着你的手，陪你慢慢走，我有多爱你，多想你知道，希望有站在我肩上，挥动着翅膀，把梦想打量，宝贝。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其实还不止一首歌，很多朋友都来留言了，争取把大家的这个留言都来念一下哈。首先是在公众平台上的 Cherry， 他说想点播张学友的情书，还是旅行团的情书。还有 O， 他说想点播明明很爱你，梁静茹品冠，又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情歌。而今天我们节目的刚刚等于说是最快抢到的一位，是来自手机尾号是4816的这位朋友，点播奶茶刘若英很爱很爱你，用这样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把它送给刚刚Cherry 和那位欧两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中午12点，欢迎你来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咯。 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